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是8月9号，星期四。每周四我们都会和大家来聊创业的话题。其实创业呢是一种特殊的工作，这工作啊您没法请假，这工作啊不是说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的时候呢做了很多身不由己的事情，而且这工作啊起起伏伏，有的时候呢你可能是在巅峰，有的时候啊您可能在谷底，而且创业这事儿啊还是一条不归路啊，不能说我想不上班我想辞职就辞职了。所以我们的节目这么多年来采访了这么多的创业者，他们都是一群可敬啊可敬佩的人，可亲可敬的人。那也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给更多的朋友，想创业正在创业的朋友以一些建议。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美到家的联合创始人孙云龙。孙先生您好。 大家好。 孙先生呢也是多次创业哈、啊、目前呢在做的这个项目呢是和这个美容有关系哈、 啊、是的。 一句话介绍一下你们项目大概的一个模式啊，包括你们项目的内容是什么。 我们美到家呢主要是做的是美容行业的一站式的解决平台，那希望从美妆、美容甚至于医美的板块帮助我们的用户一站式解决它变美的问题、 嗯、 那希望我们另外一个层面呢也希望对行业来去赋能，是通过 S2B2C 的模式帮助传统的美容行业去做转型升级，去嫁接互联网的我们的专业、我们的技术以用户为中心的模式来去提高传统行业的效率，真正把价值去传递给用户。 好，我听到了几个关键词哈，一个是美容行业，一个是互联网，还有一个是平台，还有一个是赋能啊。说到这个美容行业，大家马上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一个的实体店啊，美容院啊， 是的， 包括呢就是我们买的各种各样的产品啊，美容产品、 嗯、 那么刚才你谈到的是要通过互联网来做这个事儿啊，我们马上就会想到前几年非常流行的那个上门做什么什么什么的服务，所谓的 O2O 哈、啊、 对。 那刚才你谈到的你们要赋能，那这个传统的这种美容行业不是干挺好吗，是吧、 嗯、 自己开店然后呢大家去那儿美容，你们为什么要看好这个领域要切入，而且呢是要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来赋能，怎么个玩法，能跟我们说说吗？ 是这样，其实几个点吧，那去做整个的美容行业的传统升级和赋能的模式。第一呢，因为我们的大股东是做美容行业做了23年、 哦、 那从最开始的一个小的化妆品店到美容连锁店，最高峰的时候有140多家美容院、 哦、 那他在去经营自己的美业的过程中，他不断去深挖用户的需求和调整自己的模式、 嗯、 那他第一他认为他我们一辈子就要干一件事儿，那选择一个行业就要爱一个行业。第二呢，这个行业其实他在自己经营的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和问题，那比如说其实他们不断的去在用营销的方式去来给美容的用户去做营销，那比如说他们一直在挣的可能是信息不对等的钱。那 什么叫信息不对等？ 就是可能那比如说那 你在外边看不到的一个化妆品，对吧？那我跟你说这个化妆品怎么样好，那你可能去在美容院里你也查不到价格，因为原来互联网不是很普及，你也不能去有价格的对比或者信息的对比，那所以我可能就是有高价呀，或者是有去调整的价格，会挣取这个中间去差价。 一般那种产品包装都感觉特别高大上，是吧？ 对，一般包装很高大上， 写的还都是英文。 对，然后各种各样的去进口。那所以其实这样的方式我们觉得短期能挣钱，可能这个从业人员短期会挣到钱，但是其实从长期的角度来讲，那不管是社会、行业还有用户，其实对这样的方式都不能去长期的存在。那所以我们希望去真正去改变它，因为从这几年传统的美容行业已经发现了遇到了很多的比如说进店难的问题，80后90后其实很多年轻人现在不再进美容院，那可能还进美容院的都是传统的60后的70后的这些人，那他们可能习惯这样的方式，那所以我们希望去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来改变。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希望把信息来对等，因为80后和90后现在的年轻人其实大家都是在信息的这个时代去成长的，那大家习惯去比如说去通过一些评价或者团购或者是在网上去比价去来比较， 大家习惯线上了， 对，大家习惯用这样的方式先来去搜索到信息，然后找到自己想要的，那于是我们觉得那其实整个大的趋势已经在这儿了，那作为传统的美容行业不可能逆这个趋势，那所以那传统美容行业必须要转型升级，这是内发的。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们在做这个事情，我们的品牌名叫美到家，那我们公司名其实叫益康美，其实我们希望去真正给到用户是健康美的东西。原来的美容行业是美容院老板想卖什么或者觉得哪个利润高，那他就卖给用户什么。那我们去做这件事的理念，我们希望真正去解决用户的问题，是从用户需要的角度来出发。那 OK， 用户需要什么，那我们来给什么。其实这也是互联网的精神和互联网的理念。 好，你刚才说的这个马上让我想到了这个饭馆，是吧？饭馆呢，就是现在很多人呢都叫外卖了，也不去线下去吃了。当然线下也还有很多的这种这个生意可做啊，但是外卖确实也占据了很大的这么一部分份额。 是的。 随着年轻人他更习惯于用这种方式，所以这个网上的订单量也越来越多。那美容这事儿怎么和网络结合在一起呢？他这个不去美容院也能完成美容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我们分了两步走。那第一步其实在 O2O 很火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在开以上门美容去来切入。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设计的模式是希望去改变传统的美容行业的产业链。那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原来美容行业是一条直线线性的长很长的产业链。那化妆品就是大家用的护肤品，从厂家来出来，中间可能会经过省代、市代，然后再到美容院老板的手里，中间会剥很多层皮。 有好多代理商。 对，有好多代理商，有很多中间的环节。然后美容院呢，那它又分成可能美容院老板、店长、顾问，然后才去到美容师。那其实最后用户去做到，其实是美容师拿这个产品给用户来做美容服务。那我们觉得这个产业链有很多没有价，对于用户来说没有价值的环节。那所以我们第一步其实做上门美容，我们是直接把厂家的产品给到美容师，然后让美容师直接给用户来服务。 这也是很多 O2O 当年的想法。 是的。 您刚才所谈的这种模式啊，其实在很多零售环节都存在。 对的。 你包括药品都存在。 是的。 就是层层的分销，层层的加价。 对。 然后到消费者手里的价格就比出厂价要高很多了。 对的。那我们分析消费者其实为什么也做上门美容，其实只是拿它当一个切入点。那我们认为这个到家去做美容只是一个场景，用户做美容服务他可以自己来选择很多的场景，就像您刚才举例子去这个外卖这个感觉似的，用户可以选择自己走入饭馆来吃饭，也可以选择在家去点外卖。那我们认为美容也是这样的事儿，用户可以选择去到美容院去做服务，也可以选择到自己家，让美容师到自己家来服务， 但是价格得一样。 对，价格 是 一样的。 就是比如说我在网上点餐是吧，我要点一盘鱼香肉丝，我在网上点跟我去这家店吃基本上是一样的，除了交点碗筷钱。 是的。那但是其实我们在做上门美容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价格是比门店的还要再砍去了至少三分之一的这个价格给到中国人。 就是有促销了。 那不光是有促销，其实很多刚开始 O2O 做的时候，大家都两头烧钱，烧用户钱，烧这个叫烧 合作 伙伴的 钱。 对。但是其实我们为什么我刚才去讲，我们不是简单去做 O2O， 我们是整合了上游的产业链。 那其实我们是直接从出厂的厂家就拿到这个产品，那首先第一个产品的成本去降下来很多，我们拿到的是一手的，因为我们的大股东是在行业里 头，他有这个资源， 对，他有这个资源，所以我们能拿到最终端的厂家的这个一手的价格。 说到这儿，我们就得反思一下 O2O 了啊。 是的， 因为当年这 O2O 真的是啥都有啊，可是到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你们现在做的这种方式呢，又很像当年的 O2O。这中间到底有哪些同和不同？首先，我们说当年的 O2O 都疯狂到什么程度哈？这个什么一块钱洗车是吧？ 对， 还是什么保养的？ 对， 包括这个您说的这个美容也有，对吧？做个睫毛啊，什么做个 美甲、 美甲呀等， 对，按摩的， 按摩， 对， 还有。 然后 厨师 O2O 是吧 ？O2O 对， 还有什么 O2O 呀？ 对， 能想到的反正都能 O2O 一下。 是的 啊，那为什么那个时候那么疯狂？您在这个行业当中吗？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是在 O2O 最火的时候，也是只是机缘巧合啊，并不是为了去做 O2O 而做，那是也是正好在那个时间点杀入这个行业，开始去做。那我们也成立了四年，是在14年下半年的时候开始成立的。那其实那个时候 O2O 大家。我觉得更多的只是一个概念，但是很多的是互联网的人员，我个人感觉那个时候更多的可能是资本和市场来催生的这个 O2O 的概念和 O2O 的热。那大家去觉得是滴滴这样的模式或者是这种外卖的模式非常的火，那是不是可以搬到各行各业来？但是很多的从业人员，我们就是现在倒过来分析，我们那时候也走了很多弯路，犯了很多错误。倒过来分析，其实不管是 O2O 还是互联网加或者是赋能啊还是什么，其实不能跳开每一个行业的本质。那所有的你互联网只是来给它赋能来嫁接，不能去改变很多的行业本质和行业属性的东西。那如果偏离了，那很多东西其实是伪需求伪命题也不成立的。那其实那个时候很多大部分公司因为融资也比较好融，那两头来补助两头来烧钱，那它并没有去能够形成一个用户的终身价值，也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去产业链能够真正去改变这个行业。那所以其实很多的那后期融资不好了就很难去继续生存。 现在我们再复盘一下 O2O 啊，当时是不是创业者都太天真了，就是想我的融资源源不断，我的补贴源源不断， 是的， 最后呢我就成为了行业老大了，把别的平台都打败了。 对的。 那成为行业老大之后大家想象的是什么呢？在当时 其实大家，我个人感觉很多那时候的创业者，因为我们当时在 O2O 也有很多的合作伙伴，大家在经常在一起交流，因为 O2O 也有很多的联盟，也有很多的合作，互相的合作。那其实大家很多去想，那我如何都在想，我如何把规模烧上去，如何去走资本模式，融天使，融 A 轮，去融 B 轮，甚至再往后去融。其实并没有想，那我真正去到那个点了以后，那我该怎么盈利，我该怎么去做。那没想到14年底15年其实资本寒冬来得很快。其实真正能现在存活下来的，其实大家还是能，不是说去凑一把热闹或者去当一个风口上的猪，而是去真真正正愿意为这个行业去干很多很多很多很苦很基础的事儿。那把这些事儿去做到的人，其实我觉得今天还是能活着，因为他是真正对用户有价值，对行业去有价值。 就是有一天哪怕这个补贴不存在了，消费者都愿意用，那应该说是真正在这个行业里面做对了。 是的， 应该做的事情。 我也很感慨，其实我们在北京做的最早，在北京做了四年。最开始我们也是用一些免费的券，或者是甚至一块钱，我们也打过， 也做过。 跟竞争对手，我们当时打过99元，打过我们打99，竞争对手打98，我们打49，竞争对手打48，我们打9.9，他打9.8。那其实那很多是被市场被逼的这么打，但是其实回过来看，我们最早15年这些用户去能沉淀下来的用户，那大家对这个的认可，其实你不烧钱或者是不去补贴，只要你真真实实是为用户创造了很大的价值，那他是一直能忠诚去跟着你，一直是接受你的服务的。那所以其实很多人理解补贴烧钱，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如何把用户的终身价值去创造起来。 现在是在反思哈，当时的 O2O 为什么失败。那现在呢，这个上门的这块的模式依然还有， 是， 但是刚才你谈到的好像跟当年就不太一样了。 对， 似乎让利的不是因为有资本在这里我可以更大的让利，而是从行业内部本身的这个供应链的环节来降低成本，进而让消费者能够以比较便宜的价格来享受服务。 是的。 那 刚才你也谈到了怎么降低这个成本呢，就是把中间环节都省去。 对的。 啊，其实很多行业都是这样嘛，中间环节越多，消费者付出的代价就越高。 但这件事说起来容易。 说起来好像很容易，但是做起来。 但是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投资和投入。 对。 其实尤其是对类似于产业互联网或者是打通上游的供应商，因为对于供应商来说，他原来生存的很好，或者他原来有很健全的这种渠道和模式，他为什么跟你玩？那比如说我们刚在做支出，那因为您也知道美容行业在美容院里头很多的这种护理的产品都是套盒，类似于十次装的，类似于或者是有些大包装。那我们在刚做上门美容的时候，我们就要求我们的合作伙伴，因为我们认为上门的场景和在门店里做美容场景不一样，那所以我们要求我们的供应伙伴专门为我们打造一客一用的包装，类似于就是一个独立的小包装，这一个客人这一次你用的洁面的这个包括什么什么精华， 就跟那个什么小罐茶一样， 对， 是吧？一次就一盒， 对，这样第一保证用户能够真材实料使到所有最好的东西，能够使到最充足的东西，第二也规避了交叉污染。那其实这样的动作看似很小的动作，那可能消费者会哎觉得有感觉，但是其实我们要付出的成本很大。 供应商会想你是谁，我凭什么要给你做？厂家也会想你要多少货？ 对，那厂家都在跟我们谈哦，你能包销出去多少？你能，因为他要重新去做包材，重新去打板。那甚至我们自己在选择供应商和选择我们的产品是有我们只有七层的这种审核的一个标准。那其实真正能符合这样的标准的，其实筛掉了很多，也得罪了很多的行业内的伙伴。 因为这个毕竟哈，它还是一个靠实力说话的。 是的， 比如说你想要我按照你的方式来生产，按照你的方式来定价的话。我现在手里有一个大供应商，我不跟他合作，我要跟你合作，那就意味着把他得罪了。他呢每年可以跟我销很多， 是的， 你这儿呢还是一个未知数。 对的， 我想任何一个厂家也好或者供应商也好，他们都会有这样的一种计算的。 是的， 那怎么切入呢？这个是不是得得益于刚才您所谈到的有一个大股东他的这个资源？ 是的，因为我们其实大股东他本身在线下他的传统的美容院就每年是其实有很多这样的去销路和销量，所以其实他相当于在第一在帮我们做背书，第二去再帮我们做类似于包销的这样的工作。 就如果没有这个， 对， 没有这个的话，就我来做，张三来做，李四来做，那恐怕又是一番另外的光景了吧？ 对，所以其实我们最早跟 O2O 很多做 O2O 不同行业的这个创始人去交流，其实传统行业的水还是很深的 啊。 那作为一个互联网的小白，其实有一腔热血，融了点钱，想要扎进这个行业，要不然你就被陷进去，要不然你就被这些传统行业的大佬给玩了。那所以其实我们在建立美当家之初，我们去搭自己这个创业团队的班子的时候，那我们也是在具有这方面的考虑，必须传统行业和互联网去嫁接。 现在大家慢慢意识到这个了。 是的， 就像刚才咱们谈到互联网这个 O2O 比较盛行的时候，好像很多人都是非这个行业的外来者。 对的， 因为有了所谓的技术或者说拿到了资本，哈，觉得我要在这个领域洗牌了。 是的， 最后被洗的是自己啊。 对，所以其实并不很多传统行业并不能被颠覆。外卖这么去火，那这个餐馆照样是有人在里边去吃堂食的。那其实那马云去年提出来新零售的概念，其实是真正的了解传统行业是怎么做的，然后在他现有的模式的基础上帮他去提高效率，帮他去优化中间环节，帮他去做这样的升级，那才能去真正的去一加一大于二。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我们今天的特别策划叫创业思想会，稍后见。 像一块天地中海，蓝色透明的天，亮晶晶，你脸上的汗水，直到现在风一吹都闻到普罗旺斯的花草香。火车颠颠簸簸的踏上了山，斑驳的光影装满车厢，你晃呀晃睡在我的肩膀，慢慢停下了，像掉进了一个魔法的时空，爱情的流动终于有一个理由。午后暖暖的风吹着发呆的我，白色纱帘在记忆中翻动，西班牙的光景和下山的太阳，两个人的影子在陌生地上。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今天我们聊的这个创业项目呢，是互联网加美容。那我们的嘉宾呢，却是一位先生啊，来自美刀家的联合创始人孙云龙啊，孙先生您好。 大家好 啊，我们继续来聊美容这个话题啊。美容按道理呢，可能更多的女性关注的多一点啊，但是在美容领域从业的男性应该也不在少数哈。 对，美容行业其实有一个怪圈。 嗯， 那美容行业的一些中小的店的都是老板娘，都是女性的从业者。嗯，但是真正能把美容行业的企业做到头部的，嗯，那还是男人居多。 嗯， 因为其实这个男性会有更长远的眼光，嗯，那女性可能会更关注细节。 嗯，还是要结合，就像刚才您谈到的， 结合 互联网和线下还是要结合，男性和女性结合着才能够把美容这件事情做好哈。 是的， 刚才您谈的就是说现在要再想做互联网加美容，那么还是要有一些这个线下的资源的。这样的话呢，不管你是从供货这一块降低成本，还是说在获客这一块啊，都能够帮助到。 嗯， 那如果说啊，如果说对于其他的领域他们也想做这种方式啊，就是线上线下相结合，打通中间的环节，减少这个经销商加价的话，也一定要走这种模式吗？就是我至少手里有一个大的这种资源，我可以傍着他，可以抱大腿， 嗯， 是吧？他可以帮我去谈这个成本，谈原料的成本， 嗯， 这样的话我可以拿到最优的价格服务于我网上的这些客户。 嗯， 这种模式可以通行吗？ 其实因为其他的行业了解的不多，但是我觉得很多行业因为自己也创业很经历了很多年，其实我觉得这个本质，我觉得大家去创业不要去看势和风口。 嗯， 那任何一个公司它存在一定要有价值，那你的核心价值是到底是体现在哪儿？那是提高了大家的效率，各个环节的效率，还是帮助别人去做了哪些增值服务？ 嗯， 其实核心就是看这个你的效率有提高多少，帮助传统行业。那真正去能够懂传统行业的人了解去它，然后在它原有的基础上去来改变，去来提升，而不是去颠覆，而不是去把它全都否定掉。嗯， 好，所以呢就是傍着一个传统行业里的老大，然后帮他去提升效率。 对， 有可能存活的时间更长一点。 但是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融合吧。 嗯， 因为我跟我们大股东俞明山先生，其实俞明山先生我也很佩服，他是一个非常爱学习的人。 嗯， 他的创业经历，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创业成功了，但是他一直爱学习。其实如果这个事情没有他作为传统行业的经营者不断的学习互联网，我作为互联网的经营者不断的学习美容行业，其实我们两个也很难把企业做到现在。 嗯， 那一定是大家互相学习，不要去指望说我招一个，如果是一个传统行业的老板，我招一个懂互联网的人招过来去当职业经理人， OK， 那我就能把这个事儿去做起来。 嗯， 一定是因为中小的民营企业，中国的去创业，其实真正的瓶颈都在创始人。创始人到底能够学习有多少，到底能够研究有多透，那真正是企业发展的一个命脉嘛。 嗯， 我现在觉得 是某一个时间段很多企业啊都说我们要做个网站。 对 啊，以为做一个网站全世界都知道了。 是的， 后来发现不是这样。 对， 有了网站还得要有运营。 是的， 后来呢就发现我们要转型，全面转型。 嗯， 啊，我们要互联网上来实现我们的这个销路。 嗯， 后来发现即使把产品放到互联网上去卖， 嗯， 也不行。 是的， 所以这更缺的就是传统从业人员对于互联网是什么，到底应该怎么去和它融合的一个理解。 对， 当然也反过来，就像我们刚才所谈的 O2O 一样，也有这些互联网的从业人员怎么去理解就在我们身边的这些传统行业。 是的， 这双方的这种融合有些时候是需要付出比较惨痛的代价的， 是很大的代价，是很激烈的碰撞。 嗯， 我觉得其实未来可能更多的其实是类似于这种复合型的人才。 嗯， 那其实要 就是您吧。 啊，也不能 就是您这样的人才了。 其实那这样的人其实要有互联网的思维，要知道互联网的理念和本质是什么。 嗯， 要能不断的要愿意去扎根一个传统的行业，从最基础去干起。 嗯， 那传统行业也要真正去革命的彻底。就像您说的，其实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你看我们最开始大股东他也想去做一个网站，就像您说做一个网站。 嗯， 或者是觉得就有人来了就上网了，就放到网上了。但是其实本质

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总的来看，今天下午本市天气比较闷热，请听众朋友注意防暑降温。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阵雨，请注意防范。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13点02分，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一位从事美容行业的创业者，来自美到家的联合创始人孙云龙。孙先生您好。 大家好。 嗯，那下面我们就来说说他们交过的一些学费啊，走过的一些弯路啊。刚才我们谈到 O2O 那场这个盛宴，他们其实也参与了啊。 是的 啊，也参与了。那后来呢 O2O 这个渐渐退去之后呢，他们还在这个领域里面还好哈、啊、还不像别的那个 O2O 的创业者一样谢幕了哈、 啊、我们还活着， 还活着。但是这个活着呢也不容易，也走了一些弯路。 是的、 我们也请孙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希望对更多的想创业或正在创业的朋友有所帮助。 嗯，其实说起弯路这个话题很大啊，4年的创业经历也走了很多的弯路。那我觉得沿着刚才 O2O 的话题，其实在 O2O 最热的时候大家疯狂涌入，那个时候市场其实是被很多资本来催生。 嗯， 那我们也受，不管是主动被动的，其实受市场影响来跟着去做很多的烧钱去补贴。其实那个时候去可能更多的精力花在了去做市场上，没有去真正去来打磨给用户的价值和给行业的价值去这些产品上。那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也去烧了很多的钱。那另外其实在我们觉得，其实我给一些正在创业的创业者啊一些经验吧，我觉得其实我们在最火的时候，我们也曾经非常的怎么说呀，膨胀吧。 嗯， 那其实在可能在资本刚刚进入资本寒冬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还能从行业里收钱。那其实我们当时也是被市场逼的，也是资本的情况，那我们决定其实是在扩张很多的加盟的方式去来从行业里收很多的钱。当然那其实我们也收到了很多的钱， 加盟， 对， 收到很多钱，就是在比较火的时候大家还认你们。 对，那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很多的行业内的从业者觉得很怕。那一个是呢，因为我们 很怕， 对，因为我们自己的创业团队的背景很强， 就是有钱是吧，又有这个行业的这个资源， 对，其实一个是我们余明山先生是行业的一个领军的人物，其实我们另外一个合作伙伴是李健老师，他是行动教育的董事长，他是这个中国中小民营企业家的类似于去教育的去导师，那其实他能去参与我们的项目，其实对这些我们招商当时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李健老师的学生这些企业家的学生很多，那所以大家觉得李健老师去做这个事儿一定是对的，一定是方向，所以很多人其实只是看到了事或看到了这个都不知道要做什么或者甚至不知道怎么做，那另外一方面是害怕，那都纷纷的涌入加入进来， 就怕你们把人灭了。 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也觉得我们自己可以了，也觉得我们自己确实市场还不错，那其实在盲目的扩张，短期大概半年的时间扩张了很多的城市，最开始我们可能就两个城市，很快的扩到了，我都不好意思说这样的数据，全国最多的时候扩到了77个城市 啊， 有28个省公司， 多少人？ 那我们的这个在线的美容师最多的时候大概有5000多人，有2000多个加盟店。 你们的办公室有多大？ 那那个时候我们自己直营也比较觉得还可以了嘛，觉得告一段落要大发展了，那其实我们当时在北京的中关村有一个1700多平的大办公室，那在上海我们有个2000多平的大办公室，那其实同时在做。 你的办公室有多大 啊？ 好了，我们不说了，肯定超标了。所以说那个时候还是很风光的，对吧？ 是的。但是其实就像我刚才去说的，那任何一个行业，不管你做互联网还是做传统行业，它都是有行业的本质和行业的价值。那任何去推出来的市场，那最后都要陷到原形的。那其实很快我们也发现，那我们这样的模式，因为我们更重要的把精力去放在市场上了，那没有真正去打磨产品，对用户有更好的价值。很快我们发现，其实很多的我们的合作伙伴，那并没有跟我们是一样以用户为中心的这样的理念。 哎，这谈到一个加盟的问题了。 是的， 跟你的出发点、利益诉求不一致。 对， 具体表现呢？ 那人家很多的加盟商觉得，那我出了钱了，那我要回报嘛。那可能我要短期就需要有利益。那我们觉得，发现了很多的类似于那跟我们平台的一些理念是背道而驰，把用户还是用很传统的方法带到美容院里去，然后并不是放到平台上去，那去做那按传统的方式去做类似于信息不对等啊，或者是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们做了很多的加盟， 是的， 然后呢这些客人呢还是通过你们的平台， 是的， 去获取的，然后把它分到了各个实体的加盟店。 对， 但是到了实体加盟店之后又开始玩老一套了。 是的，因为我们当时认为，我们为什么做加盟，我们觉得用户除了上门美容的需求，就像外卖是一样的，除了上门的需求也会有到店的需求，那所以我们希望去一站式解决用户的美的需求，用户可以自主选择自己做美容服务的场景。那个时候我们甚至在上海的浦东机场，我们自己搭建了自己的一个机场的美容院，我们自己投资、 是有钱。 在成都的机场我们也搭建了自己的一个美容院，那其实我们希望用户不管到哪儿，走到全国各地，那在上门也可以做，去酒店宾馆也可以做，在工作场合也可以做，那在机场甚至休息的时候也可以去做，接受到美到家的服务。那这是我们当时的理念。但是一方面是刚才说的，其实是很多的加盟商或者合作伙伴其实并没有跟我们是一个长线的思维，因为我们希望去真正去帮助用户实现长期的价值。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新的公司，小的公司，那刚刚起步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其实盲目扩张了团队，从100多人迅速自己的职员工的团队从100多人迅速壮大到900多人。那其实很多的我们自己的运营能力和管理能力其实也没有跟上。 一下子多了很多总监吧。 是的。多了很多的，其实各城市的总经理、各城市的合伙人，那这个那开句玩笑，这个一抓一大把都是领导。 但是我觉得您现在说起这些往事的时候啊，虽然没过几年哈、相对很平静。 因为其实我觉得创业吧，其实就是一个创始人的心性的成长。那很多的事情当你经历过，你没有经历过你觉得好像是看电影讲故事一样，但是当你真真实实经历过，那其实你自己的心路历程，您就是，我不可能跟你说我自己背地找地儿哭，或者是找地儿去发泄，或者是我和大股东二股东一块儿去互相的批评指责，这些事儿其实外表人看不见，但是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成长了，我们能走过来了，我们能去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放弃我们的 用户，并没有放弃我们的理念，还去坚持做。那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成长。 你刚才说的那些可能在电影《中国合伙人》里面都出现过，你们也都经历过是吧？ 那其实合伙人包括合伙人的这个大家之间的矛盾的问题，好的时候的矛盾问题，不好的时候的矛盾问题，大家的意见不统一。其实创业，他其实合伙人是个双刃剑。我还是挺感谢我的合伙人于明山先生，包括李健老师，真是能成为良师益友。当你找到真正能去互相去交心，能互相促进成长的合伙人，这是你的幸运。但是当你去真正去找到可能是都按照自己的私利去来想的这样的合伙人，那其实大家很容易去能够分崩离析。而且大的利益面前，在市场最好的面前，当你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钱去进来的时候，去面对这些的时候，那才是真正考验一个人性的时候。 哦， 是的。 这是哪段考验？是您目前做的这段考验，还是说之前创业的考验？ 之前也有过，目前这段其实我们也经历过很多。但是我觉得有幸的是，我们这个股东之间还是互相信任，能够互相理解。大家原来听过一个创业的笑话，其实创业者啊，就是外表光鲜亮丽，那今天跟您一块来做节目，那要去包装得很好，其实昨天晚上失眠一宿没睡觉。那有的时候其实股东和股东之间去见面去来沟通，那还要互相去舔舐伤口，那没人能看到其实光鲜亮丽的成功的这些创始人，那自己身上已经这个伤痕累累。其实今天我也很痛心，其实今天我们这个创始人的一些圈子里去看到8月7号有两个这个创业者去，对，其实我也希望大家真正就包括我们的投资人刘晓英先生也一直强调我们，那做创业首先要自己有一个好的体魄和一个健康的心理，那才能去支持你去不断的去前行。 好，那再回到痛心的事情上来吧，就是加盟商和你们想的不一样，他们在底下呢等于又多收了好多的钱是吧，这个顾客的体验不是很好， 对， 但是加盟费已经收了， 是的， 你牌子已经喊出去了，这时候怎么来转向呢？ 所以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抉择很困难，我们内部也有很多的争吵，是关掉还是说去怎么样去解决，还是说不管不顾这些。那其实我们最后因为也不能怪这些合伙人和这些加盟商，我们还是认为是我们自己的不成熟和我们自己对业务的思考不够深入来造成这样的局面。所以其实从16年17年我们用了很大的精力去解决市场的问题，去回馈市场，那去重新出发。那有幸的是今天能坐在这里，是2018年其实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市场的那重新的梳理和我们自己的转折和升级。 那些加盟都取消了， 对，所以我们是能退的去就退了，能帮助去转型的就转型了。因为我们认为对于我们美到家品牌这个三个字，我们认为它是对我们最重要的。 但是我很关心现实的问题，就是那加盟费收上来是一大笔钱啊。 是的， 这个对企业来说也很重要啊。 是的， 你再退了那企业还能存活吗？又赶上这个资本寒冬。 是的，那所以我们面临着去在一年的经历从1700平的办公室搬到600平，又从600平的办公室搬到100多平。其实我也很感谢这个一直能跟着我们走到现在的包括我的团队包括我的这个合作伙伴，其实大家不离不弃，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对我们创始人的信任和对这个事情的信任。 外面有一位您的女同事啊，一直陪着您今天过来参加节目，她是什么时候入职的？ 其实她是刚刚入职有两个月。 好，看能待多长时间啊，加油。其实说到这个团队真的是很重要啊。 是的， 有从您当时创业到现在一直不管干什么工作啊，不管层级有多高一直没有离开的人吗？ 很多 很多啊， 就现在团队里头大部分都是在两年以上三年以上。那很多其实我们核心的团队还是从我最初创立这个美到家这个公司就开始一直跟到现在。 那现在您反思一下，或者说给大家一些建议啊，对于想创业的朋友找什么样的团队比较好，需要在哪些方面特别的注意？ 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志同道合吧。我觉得作为团队来说，其实团队到底能不能发挥最大的效能，团队的作用的好坏，其实我觉得还是归结于管理者和这个创始人。那其实 如果从比较另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团队还是要找专业的人员。那其实专业的人员干专业的事儿， 有很多专业呀。 对， 你比如说有这个你们这行业的专业人员， 是的， 对吧？也有这种比如说人力资源呀、这个财务啊等等这些知识部门的专业人员。 对的，所以其实因为每一个专业领域，其实对于一个公司或者对于一个组织来说都非常重要。 嗯， 所以我的理念是不要不尊重专业，这是第一点。第二，我希望就是那对我团队的希望也是，那我要求大家是不断的去学习。那我们其实有一个口号是专业融合、第三步是复制。 我看到您之前写到的一些内容啊，说好的财务负责人特别重要。 嗯， 这个怎么理解？ 这个是真的也是惨痛的教训吧。 嗯， 我觉得其实很多的创始人或者很多的创业公司其实都是从业务开始出发或者从技术开始出发。 嗯， 但是其实大家并没有真正理解和重视。我也是不断的去通过自己的创业，通过自己的管理公司才深刻的认识到这个财务人员。其实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就有朋友告诉我，你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财务人员才能帮你去做很多的东西。 嗯， 财务一定不是说来管控大家或来去只是做做账或者简单记记账，那他一定是能够帮你去来梳理很多的你的资本模型、你的现金模型、你的真正的业务模式，然后并且能够去帮你去合理的规划你自己的资金的使用、你的模式的使用。 嗯， 那这样的财务人员其实才能去真正的帮到你。所以如果最好是应该能找一个财务的合伙人，至少也要找一个靠谱的财务总监。 但在很多创业公司，特别是创业初期的时候，他们往往把这一块给外包了。 对，很多的公司其实最开始是外包，其实我们最开始也会去外包。 嗯， 但是当我们做了一段时间，其实你走向资本或者走向正规，那不管是财税或者是合理合法这方面，那都要去正规。那因为这个一方面资本会对你有要求，一方面你自己也要对自己的股东和自己的业务负责。 嗯， 那我们做这件事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初心啊，我们当时做这个项目，我们也希望帮助美容行业去真的合理化、阳光化的经营。那很多的其实美容行业的从业者，其实那都是个体的小老板，他并不是一个公司行为运作。那中国的美容行业其实更多的是， 有点像餐馆吧？ 对，但是他还没有像餐馆管理的那么严格。那餐馆发展的其实比 分工又比较细了。 对，分工会比较细了。那所以其实我们，你看我们给我们的合作伙伴和美容师都合理的去纳税，那去合理的去来去缴这些应缴的，那包括我们也会给他们去上社保、去上保险。那一方面是保证他们自己的安全，一方面是保证他们未来的这种对于其实做业务和给他们去这样的理念。其实很多的美容行业的从业者、美容师学历也不高，文凭也不高，但是其实我们打造这个模式的时候，我们给他做了很多的培训，包括专业的礼仪的培训，包括专业技能的培训，甚至于包括财税的培训，这种社保的安全、社保的这样的培训，我们都会给他做到。我们希望帮助美容行业的美容师，因为我们还有一个不能说是情怀吧。那我觉得美容师这个群体之所以叫师，我觉得他就应该跟律师、医师，他是一个在字典里能查到这个师的概念，他是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从业人员。那美容师这个群体也是非常可爱的这样一波人，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都不是很高。那所以其实我们在做这个的初衷，我们希望给到他赋更多的能力，赋更多的能量，帮助他提高自己的地位，提高自己的收入，提高自己的能力。 好，现在你们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知道创业吧，就是不断的升级打怪。 嗯， 现在对你们最大挑战是什么呢？ 其实现在对于我们最大的问题还是发展。那其中如果说到更具体一点的话，其实是我们的合作的美容师的，就我们自营的美容师的这种人员的招聘和发展的问题。其实， 人的问题， 对人员的问题，因为所有的事儿最后都归到人员嘛。那要发展，那生存是一个方面。那之前我觉得我们经历了辉煌，也经历了低谷，现在解决了生存的问题。那现在对于我们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去高速的发展。 嗯， 那其实服务的过程中发展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因为你不可能统一到每一个美容师都是同样的手法、同样的这个服务。那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说我们打造了我们上门美容的17步的标准服务流程。 所以我能够理解，就是 现在呢，模式的道路基本上走的弯路也走过了， 是的， 该探索的呢也渐渐明晰了。 对的。 那接下来就是怎么在这个行业里面做深耕了，就是解决这个行业里面的 效率问题，其实 专业性的问题了， 对， 对吧？刚才您谈到人员的这种培训的问题，包括内部的管理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倒也是看到了一个企业哈、啊，从这个群雄逐鹿啊，万马奔腾的感觉，到更加的专业和良性发展的一个态势了。 是的， 走到今天，应该来说很不容易啊。刚才我们放广告的时候还聊了一会儿，原来创业者都很喜欢参加这种创业圈的活动哈、啊。 是的， 现在你们还参加吗？ 今年其实参加的很少。 嗯， 那一方面也是，其实很多那会儿的好朋友和这个其实都有，也有转型的，也有去做其他的。另外一方面自己，本身的企业其实之前遇到了很大的问题，一直在去调整，聚焦自己做的事情。那当然也会参加一些像我们老鹰基金刘耀英先生投资的这样的项目的一些创业者的互动和论坛。 嗯、 大家其实是在，我觉得我今天在参加这种创业者的聚会，一方面是互相打气，一方面是在研究新的技术和新的模式。 原来的熟悉的面孔还剩多少啊？ 说句这个，如果说数字的话，真是可能也就10%了吧。 嗯， 对， 所以要感谢曾经的自己， 要感谢，其实要感谢的人很多。其实这个机会真是创业不容易。 嗯， 要感谢自己身边的朋友、家人的理解。 嗯， 那创业其实家人付出会更多。 嗯， 因为你把时间都投入在这个创业上去了。 嗯， 那要感谢自己的团队。团队能够一直去跟着自己，能够去相信，哪怕在最困难或者是可能有发不出工资来的时候，还愿意去跟着你来去做。 嗯， 那其实这个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事儿，那也是一直驱动我们去前进的动力。 嗯， 那也要感谢其实我们的用户，我们的股东，其实很多的用户一直信任我们，跟着我们。其实我觉得创业最大的就是责任的问题。 嗯， 你不是简简单单挑起一个事儿，不能不负责任吗？ 好，现在啊，就刚刚度过危机，往良性的方向去发展。我们的嘉宾孙先生就说了这么多感谢，万一哪天上市了，那些感谢还不得说俩小时啊？ 上市的时候请去敲钟。 最终让我说一句感谢吧，哈，谢谢您参加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朋友们，明天见，谢谢您， 谢谢， 再见。 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千年大兴，百鸟栖息。 我叫小嘴乌鸦，体长45到53厘米左右。体色为黑色，带有紫色光泽，喜欢大群栖息，但是不结群筑巢，属于杂食性的鸟类，以腐尸、垃圾等杂物为食，也会取食植物的种子和果实，是自然界的清洁工。